你说你这人像话不像话？你全不算了， 有这么抬杠的吗？真是的， 您这灯谜啊，牵强附会， 我真有牵强附会了， 不行不行，哎呀，真是得了得了，这啊，得了，我说一个，你猜吧啊，我说一个啊， 哎，我说你等， 我说这个， 行 啊， 等会儿， 什么意思啊？ 拿来呀， 10块钱。 说好的， 你想这么大人了干嘛呀？让大人 不是我笑话你， 笑话什么呀？ 10块钱、我就这样啊， 至于吗？至于吗？ 这没猜上来就得给人拿钱，这说好了输了就得给人家吗？ 10块钱， 咱要没定这规矩也赖我不对，对不对？给人拿，就是该给人拿就得给人拿，对不对？ 10块钱 就是，哎，往哪儿掏啊你？ 不就10块钱吗？ 就是10块钱呢。 10块钱， 怎么了？ 没带钱。没带钱。 真是的，哎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哎呀，这么大艺术家了，您瞧瞧，穿的多干净，这兜里更干净。没带钱。 带钱呢？ 难 带钱呢？大票。你找不开 大票，给人拿出来， 多大票？ 15000一张的， 有这么大票吗？ 支票， 看见过没有？ 还带支票 的？至于吗？至于吗？我再说一个，你猜不着，咱俩谁也不欠谁的，对不对？对不对？ 你说吧。 我再说一个， 说，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 说， 让人听着都绕得慌。你听我这个简单，克拉，你猜， 说呀， 完了， 什么就完了？ 不， 您再说一遍。 仔细听啊， 仔细听， 刺啦， 完了。 哎，我 得问问您， 刺啦， 您这打一个什么东西？ 打一食物，吃的，刺啦。 今儿来这么多位，您哪位吃过这刺啦呀？ 怎么样？ 得了。猜不着了， 认输了， 哎， 咱俩谁也不欠谁了。 对喽， 我宣布出来，刺啦！ 什么呀？ 煎鸡蛋， 哎，煎鸡蛋 合理啊？ 不， 啊，怎么了？ 你给解释怎么回事？ 热锅 啊， 生鸡蛋一颗，刺啦！ 就这一声刺啦，我10块钱没了。 哎呀，怎么样？我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 你说， 你听这个， 你说， 刺啦， 这个呀？ 你等会儿，刚才那刺啦你没猜着，这个刺啦我劝你别猜。 怎么了？ 没有大学毕业，你绝猜不出来。 这难多了，这个。 那当然是了。 那我就别猜了， 不猜了， 认输了。您告诉我， 刺啦， 这是什么呀？ 又煎一个， 又煎一个。这位好，俩刺拉我20块钱没了，你有好的没有？ 谁让你窝上猜来的？ 你还敢说吗？ 来，你敢猜我就敢说， 你敢说我就敢猜。 再来 说，哎，等会儿， 怎么回事？ 这回啊， 啊， 咱把价钱调整一下吧。 怎么调整？ 谁输了输20块钱， 20块钱 怎么样？ 行， 刺拉煎鸡蛋， 错了， 这是什么？ 煎鸭蛋。 怎么又改鸭蛋了？ 你想，你都调整20块钱了，还不换大的？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猜谜语》片段。在20多年的时间里，马季到过世界上10几个国家。他在自传《一生守候》中这样写道：“我访问过的国家和地区遍及亚洲、欧洲、北美和澳洲，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喜欢相声，相声给他们带去了欢乐。”聊到这里，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关于马季和儿子马东的故事，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再慢慢为您讲述。最后一起来欣赏张信哲演唱的《远方》。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冷的时候我们都彷徨，取暖的人怕他出门游荡，于是守着爱，守在某个地方，